是因为相爱才相恋。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一天。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自2017年8月1号起施行。1987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里热点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全部回落。新建商品住宅中，深圳和海口的房价降幅最大，二手房当中北京降幅最大。日前兰渝铁路全线贯通，这条铁路建成后，兰州与重庆的客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20.5小时缩短为6.5小时左右。兰渝铁路预计今年下半年通车运行。国 TOP500 组织日前发布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名单，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蝉联榜首，美国超算泰坦列第四位，这也是20年来美国首次跌出前三名。 Yeah. 十二年前的那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之中有爱情，有梦想，有流行，有浪漫，而同时呢，也有现实中的无奈和困惑。这部内地第一青春偶像剧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它同时烙在我们心底的，当然还有这首主题歌《遥望》。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可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 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离开官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自我找个伴，独自去偷这般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离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

许青春注定不能够有。眼看那爱情如此漂泊，只有含泪让它走，它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只好每天守在风中，任那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

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目前由中铁三局等单位建设的京沈高铁辽宁段钢轨铺设过半，截至近日已经完成了辽宁段全线轨道长度的54%。京沈高铁起自北京新火站，经河北承德市、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接入沈阳站，线路全长6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在京开幕，来自全国各省和日本、斯里兰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茶企云集京城，带来了上万种中外名优茶。9月份，穿行于海淀、香山等地区的最美有轨电车西郊线将进行不载客通车试运行，预计今年年底分段试运营。西郊线连接起依山四园及颐和园、香山、玉泉郊野公园、北屋郊野公园、北京植物园等景点。作为缓解地区道路交通压力的重要举措，为了进一步体现其公交化的运行方式，京津城际延长线的开行出现新变化。自6月20号起，京津城际延伸线天津站至余家铺站间的列车将由现在的12对增加至27.5对。 冰冻，黎夜。 切随风。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这是钟镇涛几乎每一次上台都必唱的名曲了，充分显示了他的唱腔。原唱是泽田研二的歌曲，后来黄沾填词，钟镇涛翻成了粤语，让一切随风。在这之后，这段旋律又被刘文正、邓丽君、伍佰等歌手翻唱成了国语的《爱你一万年》，再后来温拿翻成了英文的《4:55》，太多了数不过来，还有国语版的《爱的忘了自己》，英文版的《Part of the Game》，有兴趣大家可以一一去试听一下，会有不同的感觉。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的是港乐经典郑秀文演唱《亲密关系》。 感情

童年时的客厅里，电视是家庭交流以及娱乐所围绕的中心，它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一大家子人围着电视看节目的时候，说说笑笑，场面是其乐融融。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传统的客厅交流的模式被破坏了。年轻人现在更热衷于智能手机所带来的移动生活，而现在呢，又有一种新的客厅模式，它用非常独特的交互以及体验的方式，有希望能够将我们现在年轻人再一次拉回到客厅里，去享受和家人一起团聚的生活。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大屏激光电视。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们一起走进国内最早涉足无屏电视领域的艾洛维。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洛维的创始人刘晨，很高兴来参加经典九六九老板说这个栏目。艾洛维是一家科技创新的公司，我们主要是在显示领域提供创新的产品，满足人们对视觉效果越来越高的这种追求。 客厅电视一个千亿级的市场，每隔十年就有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的黑白 CRT 显示技术，到90年代的彩色 CRT 显示技术，再到2000年的平板显示技术，以及现在的 LED、OLED 激光显示等等技术的并存，超短焦投影显示技术已经逐渐走入了我们的生活，而无屏的激光电视更是客厅大尺寸电视的最佳解决方案。 目前这个阶段，各个家里边都已经是50寸、60寸的这种液晶电视，屏幕尺寸越来越大，清晰度越来越高。激光电视呢，在超大尺寸的显示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因为对于第三代现在主流的液晶平板电视来讲，到大尺寸超过85英寸，那无论是成本上、体积上、重量上，基本上没有办法让它普及了。而激光电视呢，就是可以让普通的家庭轻松地享受这种100寸的超大的观影效果。在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人们在家里有更多的亲子时光，有更多的家庭互动的这种机会。 提到刘晨先生，他的职场生涯可以说十分的精彩，曾经在多家的知名企业任职过，而这其中也包含了业内享有盛誉狼性文化的诞生公司华为。 华为的这种狼性的企业文化是保证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的科技领域能够快速的发展，超越竞争对手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在这种巨头林立的领域里边赶超别人，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么这种狼性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是非常有效的手段。我也希望在我的公司里边，我的同事们都能有这样的狼性。当然我们也要兼顾人性化，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诟病华为的这种狼性文化会欠缺一些人文关怀，那在这个上面可能很难兼得吧，但尽量去取得一些平衡。 按照刘晨先生的话来说，他的身上有不同企业的烙印，这些烙印对于他的创业有帮助有推动，而在他创业之后经营激光电视的过程当中，也迎来了非常多的竞争对手。对于竞争这个话题，刘晨先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指引。 我们很欢迎竞争，毕竟激光电视是一个新的品类，大部分消费者对它并不了解。那这样一个新的品类，如果只有艾洛维一家在做，那其实我们很难教育市场、教育用户，花费这么大的代价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好的东西。而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之后，尤其是当有一些大的家电厂商进来，他们的这种品牌影响力以及资金实力啊，这些渠道的能力等等，能够更好的去一起来教育市场、教育用户，说明这是一个好的产品。只有把整体的蛋糕做大，每个参与其中的企业和品牌才能够更好的成长。 艾洛维在创立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赞誉，同时还收获了一对我们都非常熟知的投资人。 我们的投资人里边有一对非常有名的明星，就是羽泉这对组合。其实胡海泉从明星、从艺人转型做投资已经是很多年了，他是最早跨界去向投资领域发展的这个演艺明星之一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艾洛维的产品很容易就打动了他，所以在2014年他跟羽凡先是投资了我们，然后到2015年海泉基金又作为领投方参与了这个艾洛维的 A 轮的融资，然后之后呢就启动了股改，在2016年的1月份顺利的登陆了新三板，算是在这个无屏电视和激光显示这个领域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羽泉的加入让艾洛维有了新的血液，相信好的产品也一定会在未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和肯定。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账号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该按部就班吗？30岁该结婚，35岁该生子，40岁该事业有成，这些应该是否真的合理呢？当你面对人生的众多时间节点，是否曾经焦虑难安？其实时间并不能定义命运，命运属于自己，该由自己改写命运，时间不过是种提示。经典969，我是亚威，别让时间捆绑你的人生，你是谁，只因为你想成为谁。